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大家如约而至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今天的天啊，确实挺凉爽的，想必大家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可以把车窗摇起来，然后摇下来啊，看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风景啊，而且这个凉爽的天气啊，这个扑面而来的感觉。如果大家开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这档节目。当然了，如果大家还可以跟我们进行网络上的即时互动，我们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打开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我们看到刚刚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空气质量为良。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从这个月开始啊，限行尾号进行了新一轮的轮换，大家一定要注意，昨天的这个限行尾号是3和8，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昨天的时候我们在朋友圈里有很多朋友发来消息给我说，哎呀，这个亏了及时提醒，这个没有开车进来啊，如果有开车进到城里边来的，这又得罚款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的互动话题是，父母很逗逼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花椒直播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首先就要关注的是天然气要涨价了。从这个今天开始，北京市发改委发布消息，从7月10号起，也就是今天起，按照居民用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北京市的居民用气每立方米销售价格将上涨3毛5分钱，其中壁挂炉用户每个采暖机用气820立方米以内的气量，每立方米的补贴标准也相应上调三毛五分钱。那么调整后啊，居民用气的价格具体为：第一档为每立方米2.63元，第二档为2.88元。 5，第三档为4.25。按照目前本市普通居民用户一般生活用气来算的话，每户每月10.9立方米的用气量来这个一般的这样的一种普通的标准来算的话，那么这次价格调整后，每户每月平均大约要多花3.8块钱。现在还好一点啊，因为是在这个夏天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尤其是烧壁挂炉燃气的居民用户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这个燃气要上涨了，每立方米上涨了3.5毛钱。说完了燃气，我们再来说说从明年起啊，全国的高铁将会推广没有票进站啊。这个很多人都好奇了，说没有票进站，现在很多的高铁站已经开始了，就凭身份证就可以刷证进站，但是除此之外以后还可以刷手机进站了。昨天的时候，铁路总公司部署说，今年的第四季度铁路电子客票业务将开展试点运营，到时候在部分试点线路上，乘客可以刷手机刷身份证直接进站乘车，不用换取纸质车票，明年啊将在全国的高铁推广。试想一下啊，如果这个很多的我们的乘客朋友没有带身份证啊，或者说是来不及用身份证去换纸质车票，以后直接拿手机就可以刷这个手机进站了，就像地铁一样方便的话，确实对于我们这个乘车来说方便很多，尤其是节省了很多时间。再给大家做一个小提醒吧，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有的时候还是不知道说哪些高铁站是可以刷身份证进站，哪些高铁站是必须得领取了纸质车票以后才能进站。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小窍门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购买的这个车票的这个显示，比如说大家在手机上购买的，或者说在这个有些车次，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售票大厅的车次这个显示屏上，会有一个左上角有个小小的标示，就是身份证或者说是这个没有身份证，这两个啊，一旦标注了身份证这样的一个左上角有这样一个标志的，就可以直接刷身份证进站，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志的，那肯定它是必须得领取了纸质车票以后才能进站。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青年头条号啊，我们来说说目前啊，人大、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三所在京高校陆续公布了北京地区提前批次的录取分数线。那么今年北京市划定的本科一批录取线为文科576分、理科532分，而人民大学今年在北京地区提前批小语种文科投档线都是666分，分别高出文科一本线90分、理科一本线134分。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传媒大学今年在北京提前批的分数线，文科是642分，理科是634分。北京外国语大学今年在京的提前批次的小语种专业继续实行综合评价招生，那么综合评价成绩由高考的实际的考分和外国语学校自己自主招生考的这个语言文化能力测试两项组成。因此啊，大家这个如果报考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啊，一定要注意了，查完自己的高考分数以后，一定要再查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自己自主测试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两者相加为这个和，才能是我们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测评的成绩。接下来啊，我们再给大家互动一下我们的话题吧。我们今天话题是遇到了一个逗逼的父母，你将会怎么办？我们看看在我们的花椒 APP 上有很多网友已经及时的和我们发来了消息。比如说网友皮卡丘说，我要养一只猫，结果我爸扭头立马朝我一个鬼脸说喵。还有逗猫这位网友说， 我觉得就是给自己的父母啊展现自己的男朋友的照片，说嗯，我觉得我的男朋友比谁都好。自己的父亲在一旁正在沙发上看电视，直接扭过头来做了一个鬼脸，哼，我觉得我才是最帅的。这是爸爸和男朋友在互相的抢自己的女儿和女朋友啊。 Like a jacket, so do yours. We will roll down the rapids to find a way that fits. Can you feel where the wind is? Can you feel it through all of the windows inside this room? 'Cause I wanna touch you everywhere. I wanna feel you too. I wanna see the sunrise.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环节。首先来关心情感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先问问大家，这个一般都是多大年纪结婚啊？如果说是这个还没结婚的，一定要好好看看这个调查报告，那就是最近2018年单身女性调查报告发布了。报告中显示，近九成的单身女性渴望脱单啊。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报告显示啊，理想的结婚的年龄啊是27岁到30岁，近七成的女性赞成单婚，认为心智成熟之后再结婚能使婚姻更加稳定。如果大家这个知道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话，可以没事多点进去啊，这里面有好多这关于单身男女青年如何解脱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点进去好好的观看观看啊。我们今天这个互动的话题是父母逗逼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这份这个2018单身女性调查报告的这个显示的是最新的理想结婚年龄是27岁到30岁，但是并不是意味着就是基本上是27岁到30岁的女性就这个年龄段结的婚啊。很多女性都表示是要晚结婚的啊。刚才看到有一个网友说啊，难道我已经成为晚婚的序列了吗？不是的，是27岁到30岁是理想的结婚年龄。我们再来关心健康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很多人认为啊，长胖就是因为吃进身体内的脂肪吸收不了，人就胖了，所以觉得减肥不吃肉，吃素就可以瘦下来。结果真的是这样吗？北京大学的营养学博士张兆峰表示，只吃素对很多人来说存在弊端。现在医学界啊，对于纯素食的减肥不是特别的推荐。以素食主义来减肥的人，可能只吃蛋清不吃蛋黄，用水来涮菜等等等等，觉得哎，这肯定是能减肥了。但是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很多的脂肪啊，有一些脂肪啊，其实比蔬菜的热量还要低，因此要进行荤素的搭配，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减肥。 下 换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仍然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接下来关心的是娱乐方面的消息。 是的，我们看到作家、翻译家、长跑爱好者、旅行达人、资深猫控，身份众多的村上春树又有了一个新工作，是电台的 DJ。最近呢，日本东京 FM 宣布69岁的村上春树将正式担任 DJ， 参加广播节目的录制，并推出一档他自己的节目。节目中村上将亲自选曲，叙说关于文学和音乐的故事。作为马拉松爱好者，他还将会自己的慢跑歌单分享给听众。 这个不出书了，改做 DJ 了。 是的 啊，就是说和我们是同行了。 对，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把他 叫来一起做节目。是吧？ 我觉得我们可以连线啊，比如说这个回头我们下了节目可以看看，哎，这个春树是坐在什么这个主播间上，然后我们进行微信连线。 是的 啊，听听他的这个伴奏配乐是什么歌。 提起这次当 DJ 的原因呢，村上说啊，他一个人听着这么美妙的音乐呢，度过舒适的时间，总觉得对这个世界有点抱歉。他就想有时候呢，与人随意聊聊，一手握着红酒杯或者是咖啡杯，分享着轻松的时光，岂不是很好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快乐。 但是我有一个这个疑问啊，就是往往有些写书的作者，他这个不善言表哎。 就是。比较自己，比较 对，就是闷头在创作， 对对 对 啊，也有可能这个抽着烟呢、啊，或者什么这个在晚深夜呀、熬夜写出来东西，第二天你说他能起来做早间节目吗？ 我觉得他不太起得来。 我觉得做早间节目挺辛苦的啊， 很难， 就是、每天这个早起晚归的啊。今天啊，东边应该挺堵车的， 是啊，特别堵。我的妈呀，堵到就是已经就是你已经忘记通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这个如果大家在这个路上的话遇到堵车的话，不要太着急啊，多听听我们青年说的节目，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观察员连线的环节，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特约点评专家曹丽颖曹老师，我们进行小段片花，回来以后和他连线。 青年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特约点评专家曹丽颖。曹老师你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戏剧观察员曹丽颖。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两部儿童剧。首先向大家推荐的呢是原创儿童剧《妈妈咪呀之鸭飞冲天》。演出时间是7月28日、29日，还有8月4日到8月5日，在首都图书馆剧场上演。开演的时间分别是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3点钟。演出时长呢是80分钟，适合3岁以上的宝宝观看。这个剧的主题啊是爱让我们是一家。剧情主要讲的是当了妈妈之后的责任与担当，以及家人之间的爱与理解，还有孩子的成长。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亮点啊，就是这个戏中的妈妈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妈妈，而是一个男妈妈，也可以说呢是一个超级奶爸的故事。故事呢由一次莫名其妙的邂逅开始的。有一只叫大鹏的大雁和两只小鸭子淘淘趣趣组成了一个临时大家庭。大鹏呢从一个非常高傲的高富帅突然变成了两只小鸭子的妈妈，其中有一只很叛逆，另一只呢还很胆小。他们在相处的过程中啊产生了很多矛盾问题和疑惑，也会产生很多有趣的故事。在这个临时组成的大家庭中呢，孩子们在渐渐成长，超级奶爸也在成长，最终啊是爱 让他们的心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家。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戏的亮点吧。首先呢，这个戏是该剧由万达影视和北京二艺强强联手，将2018春季优质中美合作动画大电影再次搬上舞台，由全国最优秀的儿童剧音乐创作团队打造出了一部时尚温暖的合家欢音乐剧。在剧中啊，有幽默动人的故事，唤醒耳朵的原创音乐，还有嗨爆全场的舞台展现。近日忙于赚钱养家的爸爸带着孩子们一起去享受这段美好的亲子时光。然后我再向大家推荐另一部剧，这部剧是北京二艺的戏剧魔法音乐会，听这个名字就是不是就特别酷，里面有戏剧，有魔法，还有音乐，这个戏剧魔法音乐会《音符环游记》的演出时间呢是8月25日、26日，还有9月1日、2日，在首都图书馆剧场上演，开演时间分别是上午的10:30、下午的3点钟，演出时长也是80分钟，适合3岁以上的宝宝观看。剧情主要讲的是一个小男孩，他受够了每天被妈妈逼着弹钢琴的日子，所以他一气之下呀，就背起书包离开了家。走着走着，他好像就误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在这里呢，音乐有了魔法，能够送他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不知不觉呀，他就随着这个美妙的音乐走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有非洲、美国、南极，还有甚至是外太空。在这一路上啊，他遇见了酋长、神灯，还有数不清的动物，还有各种各样好玩的音乐。他玩得非常开心，也爱上了音乐。但是呢，他始终没有忘记妈妈还在家里等着他呢。于是问题就来了，是继续享受这个自由自在的音乐旅行，还是回到家里面对练琴的挑战呢？他需要做出一个选择。好了，同样介绍完剧情之后，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戏的亮点吧。首先啊，这个戏是由北京二艺牵手贝瓦儿歌，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儿童艺术品牌，携手打造出一场听得懂、玩得嗨的音乐盛会。该剧的年轻创作团队呢，还曾经受到过爱丁堡艺术节展演的邀请。其次啊，全剧有1/3的时间，有乐手、舞者走到观众的身边，带领着观众一起嗨翻全场。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戏找到了孩子打开音乐大门的正确方式，也可以说这是孩子的音乐入门神器。看完这个戏的一部分观众一定会这样想：为什么我小时候没有坚持把琴练下去呢？因为我以前没有看过戏剧魔法音乐会呀。不过还来得及，家长们赶紧带着孩子一起去观看吧。好了，以上就是我推荐的所有内容，谢谢主持人。 好的，感谢丽颖的精彩连线啊。这个暑假到了时候，大家一定要带着孩子经常出去玩一玩，尤其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去看一场非常精彩的儿童音乐剧也是一种好的选择。 是的，而且儿童音乐剧不仅会让您的孩子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也会让您可能会重返童年的快乐。 青年说，继续说。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遇到逗逼的父母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觉得我爸妈就还好啦，也没有很逗逼，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我还挺逗逼的。就是我要给你讲一个事情，就是我是为什么自己说自己逗逼这么奇怪。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是我们班的班长嘛。然后我们政治老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呢就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说听懂了没，给我们讲一个知识点，问我们听懂了没，听懂了没。然后全班没有一个人说话，然后老师就说听懂了吱一声呀。然后我抬头吱。全班同学就跟着吱，其实还挺尬的哈。 对，我这个是一个同龄人之间的逗逼。其实我觉得父母是逗逼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它其实是一种年纪的反差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有的时候啊，感觉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呢，他却做出了如此年轻的举动。这就是一种逗逼的反差。 比如呢？ 比如说这个有一些电视剧上面就会有。这个像这个方世玉那个电视剧里面，就他说他们的父亲，比如他父亲姓刘，他就叫他父亲刘哥。然后父亲叫自己的孩子叫弟弟，就反正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好吧，我们先进一个半点的报时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 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都是和我们进行什么样的互动吧。啊，这个父母逗逼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觉得特别搞笑，而且也就简单的一个快乐，就是皮卡丘，网友皮卡丘说了，跟他爸爸说，我要养只猫。他说，我爸头也不回，喵。 对。这个刚才我们确实说了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举动啊，反正挺有意思的啊，父亲这个可爱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在网上有好多这个朋友圈里女孩发的和父母的截图，聊天的截图。 是的，那个 比如说女孩向自己的母亲要钱，刚开对妈妈我还有什么什么怎么样了，然后母亲就直接拉黑了。 对，还有就是爸爸建了一个群，起名叫家，然后您已被移出群聊。 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父爱和母爱的这个体现吧。啊， 爸爸我缺钱了，儿子你怎么样，爸我是你闺女啊。 还有的这个父亲啊和母亲，昨天我跟一个年纪稍长的一个大哥聊天啊，他的女儿是上小学2年级，然后已经放暑假了嘛，他就带着他的女儿和他女儿的两个朋友，约好了他女儿和女儿的两个朋友，去娃娃机店抓娃娃，要抓一天的娃娃，这是父亲答应的啊， 对， 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呢，这父亲在那里玩嗨了。 父亲玩嗨，抓娃娃抓嗨了。 就是三个女孩呢，一直看着父亲在那里抓娃娃。这个要投币嘛。所有的币都转在这个自己父亲的手里啊，玩得非常执着。 是的。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的资讯吧，我们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啊。首先来说的是网友摩登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南京有个外卖小哥叫崔松山，和其他的外卖小哥不一样的是，他是一个聋哑人。 这个别的小哥呢，这个外卖小哥嘛，一般都是靠电话联系的嘛，但别的小哥能打电话接单配送，崔松山呢只能靠短信。他一天工作13个小时，送62单外卖，十几秒就能编好一条短信，从来没有被投诉过，被同事称为跑单王。崔松山表示呢，虽然听不见说不了，但我的工作一样能做得很好。我们要为无声骑手打 call。 这个好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就说外卖小哥是个聋哑人，然后有一个客户一直在打电话， 然后他说不了话， 很 着急， 很着急，然后这个客户呢好像也很着急啊，叫外卖的这个年轻人啊，就觉得好像自己外卖为什么还不到啊， 对， 所以大家要理解一下啊，有的时候实在接不通可以发条短信啊，兴许是遇到了崔松山。 其实我们还会发现，就是很多外卖小哥他们真的特别不容易。你想啊，你刮大风下暴雨的时候你在家里点外卖，但是谁给我们送外卖呢？就是这些外卖小哥，他们还是很辛苦的。 是的啊，尤其是世界杯期间啊， 对， 换谁都着急啊。 对， 在路上你看大家这个在家里看世界杯，他们在路上没法看世界杯。 对。互相理解吧， 互相理解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90后的四川妹子廖凡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她以前一直很不理解爸爸，因为他总是满身泥泞的 种树、捡垃圾。 嗯，原来呢，廖爸爸是非常热爱自然，坚持种树20年，造出了一片森林，引来了上万只鹭鸟。因为不想看到鸟总是被捕猎，2015年呢，廖爸爸靠捡建筑废料，花了2年的时间，在树林中盖了400平米的房子，带着全家搬进了森林，守护鹭鸟。 啊， 哇，这个 原来是这样啊！ 是的。 那现在呢，这位90后的姑娘廖凡已经和爸妈一起住在了林子里，心里打心底里已经融入了这块地方，也自然而然地理解了父亲所做的一切。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 生活， 生活，而且是树林里的小仙女。我是喝露水的，是吧？小仙女， 不知道在树林里她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呢？ 啊， 再拿一收音机， 对， 而且是那种木头做的， 没有关系，是听不到的话，可以我们从网上看我们的直播嘛，对吧？ 我们网上直播的渠道是 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账号以及花椒直播 APP 982青年说、 没错，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夏天到了，特别热，该怎么办呢？ 就是冲澡啊，泡澡啊，泡凉水澡。 但是呢，重庆人他就有的玩啊，他在这么热的天气还要挑战这个浸泡辣椒水。 浸泡辣椒 这样的一种活动。网友喵喵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前两天重庆的一家水上乐园举行了一场辣桶挑战赛，吸引了不少民众在高温天气下前去挑战。 那么什么叫做辣桶呢？就是在大型水桶内泡满了各种类型的辣椒，有特辣型和微辣型。如果能坚持在辣椒水中泡5分钟，就能获得主办方提供的礼品。这样的比赛大家敢参加吗？ 但我觉得还好吧，因为只是浸泡又不吃进去， 可是皮肤会吸收啊。 如果伤口有伤的话， 对，有伤口的话那就完蛋了， 那就完蛋了。 我天哪！ 或者说有一个淘气的小朋友像泼水节一样的往脸上泼， 对， 那就会很痛苦了。 是的。 就 是大家这样的比赛的话， 就是重庆人已经不满足吃辣椒了， 对，我们都要全身上下都充满辣椒， 就是直接泡澡泡辣椒。 这样吧，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对，我特别想知道主办方提供的礼品是什么。 是，我觉得应该 不会是这个泡椒凤爪。 泡椒凤爪。给自己手剁下来做凤爪是吧？泡椒蹄儿。 好吧，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我们再来说说的是， 3年剩388碗的爱心面条无人享用。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网友空欢呢发来了消息说，四川宜宾有一家面馆3年来一直在推行代用面条。代用面条的概念呢是源于国外，是指顾客消费时多一份寄存店里，供有困难的人士免费享用。3年以来呢，已经有282人购买了1276碗，送出了888碗，但却仍然剩余388碗，没有人认领。面馆打算用其中的3000块来资助贫困大学生。这个很多网友就讨论了，说有人说面馆的爱心应该传递下去，也有人说是不是应该明确一下享用代用面条的标准呢？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首先为这个爱心面馆的老板点赞、 点赞。是的。 如果 也为购买爱心代用面条的这些顾客们点赞。 对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也可以啊，比如说折算成钱，然后资助贫困大学生。 是的， 是吧？ 这样也是非常好的 啊。或者说留一半爱心面， 留 在店里面。 然后把剩下的那些钱折算成这个可以买一些物品啊，然后资助到贫困山区，这些也还很好。 对 对 啊，这确实是一件特别温暖的故事啊。 是的。 这我怎么没遇到，就吃面的时候有老板说 你不用代用好吗？ 不是，我是说我想去爱心一下。 你爱心无所谓啊，你可以把家里的这些不穿的衣服啊，或者是不用的一些东西、 然后捐给新疆 对 贫困大学生。 对，不是贫困大学生，就是捐给那些就是山区嘛， 山区 的孩子们。 孩子们啊。 对。 好吧。这个我们每年都在做这件事儿。 对、毕竟你一件衣服可以做孩子的2件。 可以可以。好吧，继续来看我们的奇葩青年们都说了哪些话啊。来看看网友香蕉你个拔乐啊，这位网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最近浙江财经大学在考试中挂起了横幅标语， 这位这个这些这个学生们在考试中挂起了哪些标语啊？给大家来说说啊。 嗯， 有的是 作弊红牌罚下，哎， 这可以啊。 嗯， 还有 专心复习认真答题，下个 C 位出道就是你。 还有 人在做，视频裁判在看。 还有 万丈高楼平地起，成绩还要靠自己。 嗯， 作弊纸条就像洋葱，每次打开都会让你泪流满面。 哎呀，我觉得吧，就这些学生能编出这些标语，我估计考试估计也顾不上答题了 ， 也顾不上答题了， 光顾着想标语了， 光顾着看世界杯了。你看看，啊，这视频裁判都搬出来了。 是的，老师呢说这个挂横幅啊是学校的传统，让学生会心一笑的同时，也起到了引导警示的作用。这个网友评论呢说，为了让学生好好考试，学校不得不紧跟时代的步伐。 嗯， 哎，也是费心良苦。啊，用心良苦。 好吧，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再来说说网友刘大贵给我们发来消息说，7月7号啊，杭州举办了一场相亲大会，这个我在微博上看到了啊，很多都是90后。 嗯 啊，问到这些90后的相亲标准，有人说看重对方是否有趣是否逗逼， 对， 有人说自己只看脸，啊，是一个这个叫做 颜值控， 颜值控啊、还有人感觉相亲好玩就过来尝试一下，呵，还有相亲好玩的过来尝试， 没准就相到一个好玩的呢，是吧？ 就是就无聊过来相个亲啊。还有90后的杨先生说，谈恋爱到结婚怎么样也得再谈个2-3年吧， 对， 到时候就快30了，结婚就有点晚了，那意思就是直接来相亲，然后明天就扯证结婚。 没有，人家的意思说我们现在认识，然后谈恋爱谈个2-3年之后再扯证结婚。 嗯，你看到我们有网友给我们发来消息说，你让90后情何以堪， 80后 啊，让80后情何以堪， 空巢老人是吗？ 对，怎么办啊？这个微博我还真看到了那个视频啊，那相亲大会确实很火。 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一排的坐。然后我看到那个里面有好多小女孩， 嗯， 就特年轻， 看上去大概是， 然后小男孩都特年轻， 嗯， 然后呢好像都是那种已经看破红尘的感觉。 嗯， 就是我来相亲就是觉得对爱情已经 无望了，我就是想找个人结婚生孩子， 就想找个伴儿， 哦， 就那样的啊。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对爱情抱有希望了。 是， 嗯， 90后扎堆相亲， 我还小呢，反正我是觉得，因为我90后，我觉得我还小，不着急。 你看看，就像我们今天刚刚青年头条号第一条 来说的，刚刚还说 的啊， 对， 理想的结婚年龄是25岁到30岁 啊， 27岁到30岁。 对，其实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我觉得我又想要早一点结婚，又觉得这个现在还小。就我觉得我现在是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然后还挺适合结婚的。 嗯，是吗？那这是要征婚吗？ 没有，不征婚。 宇维这个立马脸红了啊。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再转向张学友吧。 对。 为啥呢？因为 逃犯杀手嘛。 对，逃犯杀手张学友只要一举办演唱会。 是的。 准有事儿啊。 对。 网友阿神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7月8号张学友在河南洛阳开演唱会。 嗯， 民警呢在演唱会的旁这个附近啊执勤，这个查一些这个无证这个交通违法的车辆，结果确实查到了一个驾车的男子。 是的，是违法驾车。 啊，他违法驾车啊。 嗯， 他是冒用其他人的身份信息进行无证驾驶。 哇， 主要的目的就是从武汉开车赶到洛阳来看张学友的演唱会， 开了500多公里就为看演唱会。 嗯， 还无证驾驶， 结果 还被抓了。 结果演唱会没看成， 还被抓了。嗯 啊，这个网友就有这个网友啊，细心的网友评价了一下说，风调雨顺萧敬腾，国泰民安 张学友， 横批 嚣张至极。 啊，嚣是这个萧 敬腾 的嚣，张是张学友的张。 嗯， 至极就是这个至，就是这个顶天的至了啊，极就是极品的极了啊。算下来，这是张学友演唱会的第7杀了。 7杀， 就是每到一处， 总抓一个， 总抓一个。 是的，我在我昨天还在看那个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就是《王者荣耀》游戏里面，我们一般不都是五杀嘛？ 嗯， 是看到五杀，然后昨天看那个视频，发现还有八杀，给我惊呆了。但是我到现在我都没有记住八杀怎么说， 啊、 什么什么 Q 什么什么地的。 哦， 嗯，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对， 好吧，我们进一段歌曲，歌曲回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最后一个环节啊，上半时段的最后一个环节， 嗯、 靠谱青年。 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路程有点波折，空气有点稀薄，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谁的头顶上肩上没有过去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 在路上开车的大家不要着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雨薇。 嗯，今天是北京时间的，不是，今天是2018年的7月10号星期二啊，限行尾号是4和9，大家再提醒一下大家、嗯、因为7月份开始新一轮的尾号限行开始更换了。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AM927。 观看我们收听收看我们的这个青年说啊，收看的方式呢、嗯、有两种，一种呢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嗯、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点开花椒 APP， 打开982青年说，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遇到一个逗逼的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啊？我爸我妈其实也挺逗逼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妈妈呢是一个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嗯 啊，为什么理想主义者呢？是因为她这个，就是她有一些观念深深的影响了我和我爸。 比如呢？ 比如说她从来不叠被子。 为什么？ 他觉得被子本身就是用来摊开睡的， 摊在床上会比较舒服。 对，所以我们家从来没叠过被子。 哦、 啊，还有比如说我妈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好玩的一些经历， 嗯， 值得和大家分享。 嗯， 比如说，有一次呢，在我妈妈的单位啊， 嗯， 就我妈也不算是个领导啊， 嗯， 在我妈单位就是98年抗洪的时候，要给这个所有的这个灾区的灾民们捐款， 嗯。 比如说领导往往都会捐，比如说假设是500块钱吧， 哇， 啊，一般员工呢基本上就捐比领导稍微低一点， 嗯， 比如说400、300或者200， 嗯， 你知道我妈捐多少吗？我妈捐800，比一把手还多捐300， 嗯， 整个那个大红那个纸上挂着 红宝，第一个 就是我妈，搞得我们领导，就是我妈单位的领导，这个脸刷一下就红了。 是的， 对，所以就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呢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的人， 嗯， 啊，我爸不是这样。 你爸爸是怎么样？ 我爸呢是一个，就是性格呢也非常的开朗的人。 嗯， 我爸是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开民主生活会， 就是投票选举是吧？ 真的是投票选举。 嗯， 对，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遇到一个问题，假设家里装修， 对 啊，比如装这个门框， 嗯， 是用实木的，还是用这个 钢板子 复合的啊？是用纯实木的，还是用复合的来装这个家里的门框啊？ 嗯， 进行投票表决。 嗯 啊，因为 那个时候你懂吗？什么是实木？ 我不懂啊。 对， 因为你只要相信，只要是投票表决，肯定是遇到分歧了。 对， 那遇到分歧肯定是我爸和我妈遇到分歧了。 嗯， 那他们争夺的对象就是我。 对， 因为这个投票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哎，孩子，这个你要这个跟谁这个在一波啊， 嗯， 有的时候呢就是我要取决于我爸和我妈这两天谁对我好 啊， 比如说谁给我了一个好吃的呀，或者 谁多给你点零花钱了。 没有，最致命的一招是谁帮我请假给小学老师明天不用上课了 啊。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一般是谁比较多，你支持谁比较多？ 有的时候我爸啊， 哦， 我觉得我爸呢，我妈呢这个性格比较大大咧咧，我爸不是。 嗯， 有的时候我给我爸说点事儿，我爸能听进去，然后第二天确实给我请假， 嗯， 啊，找各种理由就不去上学了，带我去公园玩。 嗯， 啊，所以有的时候遇到逗逼的父母呢，挺开心的一件事。 是的，我觉得原生家庭对于一个孩子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接下来继续我们的青年说吧，我们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的环节。 嗯， 来说说七月份到了，这是夏天中最热的一个月了啊。所以说，有哪些暑期可以推荐大家出去玩的，在北京周边的又特别方便的，不用特别麻烦的地方？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吧。 是的， 啊，第一个是优谷神坛。 嗯， 啊，这个地方呢非常凉快啊。这个优谷神坛是位于北京市的怀柔区淮北镇。门票是30块钱，这里呢，这个日照的这个由于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啊，日照的偏差，这里的气温要比外面低6度。 嗯， 啊，在这里哪怕是炎热的7、8月，恐怕也要穿个长袖外套啊。 是的， 这里植被覆盖率高达96%以上，负氧离子含量很高。 嗯，这样的话就会很凉快了。 嗯， 第二个地方呢叫孤园草原，夏天呢是去草原的好时节。孤园坝上草原和其他草原相比，更有一种内蒙古草原的原始感。景区内现有遗存完整的树葬楼和大量辽金元三代帝王宫苑遗址，还有塞上明珠草原湖。孤园草原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孤园县，建议大家自驾前往。 嗯，还有一个是京东大峡谷啊。 嗯， 这个京东大峡谷位于平谷区的东北10公里处，这个地方我去过。 嗯， 因为它有一个玻璃栈道，就透明的。 嗯， 然后在很高很高的地方， 像九寨沟那个玻璃栈道一样是吧？ 对，然后落差有100多米，就是在100多米上面有一个 玻璃，纯玻璃， 纯玻璃的栈道。 嗯， 然后还挺害怕的，大家可以有时间去看一看。 好， 嗯， 这个玻璃栈道呢是全长518米啊，非常有意思。 嗯， 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叫做京都第一瀑，这个瀑布啊，这是一个瀑布，瀑布是由云蒙山泉水汇集而成的，落差62.5米，坡度85度，是京郊流水量最大的瀑布。除了飞瀑流泉，更美妙的是六潭连珠，6个潭一个连一个，大小不一，深浅有别，非常的漂亮。 嗯， 这个瀑布呢是位于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张家坟村，大家可以在东直门乘坐980路直达密云，在鼓楼大街站下车，转乘密云到京都第一瀑布景区的班车就到了。 没错，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石花洞啊。 嗯， 石是石头的石，花是这个玫瑰花的花啊。 嗯， 石花洞是中国四大名洞之一，位于北京市的房山区啊。石花洞啊，这洞体分为上下7层，目前仅对外开放1到4层。 嗯， 里面的这个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非常适合避暑乘凉。 如果您想看奇石异景呢，这里一定是最好的去处。 嗯， 这个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啊， 还真不知道这附近， 还真的不知道这附近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你这大学四年白上了， 白上了。就我觉得我这大学四年， 长城爬了吗？ 没有， 这大学四年长城都没爬。 真的是但是我故宫去过好多次 啊。 嗯， 冬天去还是夏天去？ 夏天。 冬天可以去一下，也很漂亮。 冬天还没有去过。 冬天的雪景非常的漂亮。 对， 就很多的这个。 因为我冬天去过，但是那个时候没下雪。 摄影爱好者会这个下雪天的时候就赶早集，第一波进去， 对对对， 去拍那个特别漂亮的故宫的雪景。 嗯，我冬天去是我当年艺考之前来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故宫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访问的一个活动，然后还不让我们从正门进。 嗯， 我们只能从侧门进。 是的， 对。 最近我去了一趟河南郑州。 嗯， 然后呢，郑州其实距离开封不远，大概也就是七八十公里的样子。 嗯， 我们就有郑州当地的朋友，近20年没去过开封。我就跟他说，我说真是这样，有的时候身在其中可能就不会再这个觉得啊， 对， 肯定有时间去看。 嗯， 结果就 发现就是慢慢的就没有时间去。 对啊，有些朋友可能在北京澳门香港都去过20多趟了，长城兴许还没爬过。 是， 嗯， 像我这样就是懒得出去的人，就什么澳门香港啥的就别说了，长城都没爬过，去什么澳门香港呢。 好吧，暑假的时候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带着孩子们到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些地方， 是的， 去乘凉避暑。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段的这个所有的内容了。 嗯， 啊，以上消息是来自新华社、 人 民 日 报、 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关月为您编辑的。 嗯，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时段，青年会客厅的时段。我们邀请的是北京动车段、北京动车所的副所长，这个李 所长。 我这是一时忘掉了啊，我看一下啊。 嗯，李所长。 李文培啊，李文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情。好了，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回来以后大家不要走开。 你不要为我担心，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天空依然阴霾，依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 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动车段北京动车所的副所长李文培。 嗯，文培可以把话筒离得近一点啊，这个 好， 对啊，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来自那个咱们北京动车段北京动车所的副所长李文培。大家好， 欢迎。 嗯，很多人这个一提起动车段就会想到高铁啊。 嗯， 这个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李文培穿的这身衣服应该算是这和我们看的那个在火这个高铁上看到了乘务员穿的不一样啊，这是专门的叫做维修人员的衣服吧？ 它是不一样，我们是不同的部门。 啊， 他们属于这个客运部门。 啊， 我们是属于是动车，就是这个负责设备的这个部门。 啊， 对，所以说衣服就是有一点区别。 哦，那这种衣服意味着就是动车才能穿吗？还是说普通的列车也能穿？ 普通列车的跟这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稍微有一点区别吧，因为这儿有一个 CRH。 哎，对 ，CRH 啊， 对 ，CRH 代表的就是动车 啊，对，中国高铁嘛， 中国高铁 对对对 啊。先给我们普及一个知识吧，就是这动车跟高铁有什么区别呢？ 啊，其实它 这样吧，咱先普及。普通列车和动车有什么区别？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首先从外观上来说，以前的车都是绿色的，现在这个高铁啊，普遍都是蓝，就是个白色的。 嗯， 然后这个速度方面是肯定是现在的高铁快。 嗯， 然后这个普通列车呢，它是由这个车头，以这个车头就是一节动力车厢。然后、这个 就是一节动力车厢拉二十个没动力的车厢， 对 啊， 然后、这个、 一拖十或者一拖二十， 对对对对、啊。然后咱们这个动车呢，是有固定的几个车是有动力的， 啊、 是每节车厢，可能这一节车八个车有四个车自己都有动力， 啊，就等于四拖四了， 对， 所以它肯定快， 对，所以会快一点，这是就是。通俗易懂的这个区别吧。 啊，那动车和高铁又有什么区别呢？ 高铁这块儿其实它还是一个， 就高铁其实也是动车的一种吧。 对，它其实就是怎么说，它就是一个，它速度动车这个分为这个250和350、380现在都是、然后在这个速度上有差别，然后在这个主要的一个构造上其实是这个差别并不大，而是速度上的差别。 啊， 这个、 所以就有的时候你看那个 D 字头打头的就是动字头、D 还有这个 G 字头就是高， 对， 它俩有啥区别呢？一个快一个慢，就是 对对对，就是我说的对，通俗易懂的就是它这个 D 字头的就基本上就是250以下 啊， 然后这个高字头的呢它就是350，现在咱们提速的350 啊， 350以下基本上就是这样 啊，就肯定动车其实是比普通列车肯定要快的啊， 那 动车它肯定它有好多的这个动力车厢， 对对对， 普通的只有一个，就火车头嘛， 对， 就我们那时候老话叫什么什么全靠火车头带， 火车跑得快嘛， 全靠车头带 、对， 现在是这个火车跑得快， 每节都有动力， 对，每节都跑得快啊。 嗯， 文培是在这个北京动车段的北京动车所，能给大家用一个通俗易懂简要的这样的概括说一说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吗？ 就是我们这个动车所包括这个其他动车所，它主要负责的这个是动车组啊，这个日常的这个维护跟运用。维护就是日常的这些检查检修，就相当于一个啊汽车的 4S 店，它要定期去这个到我们这个检修库做这个全方位的检查。 嗯， 然后运用这块呢，就是说这个车，如何用，就是跑什么样的这个，用专业点的说就是交路，就是说它去哪儿， 嗯， 这个由这个动车所不那个联系这个是那个上级部门来决定这件事儿，所以这个就叫动车运用所嘛。 嗯嗯嗯，其实就是一个动车的 4S 店， 对 啊， 基本上是 坏了找您修。 对， 不坏呢保养也得找您保养， 对， 检测呢也得找您检测， 对，基本上是这样。 嗯，那一般的工作量会很多吗？就是有很多的车要跑过去吗？还有就是我特别好奇一点，就是那你这个动车所岂不是要很大？因为火车停车它和汽车停车不一样啊，它要有轨道啊。 嗯，对，它是像我们 这边你就同时要停好多辆动车， 还是说排好队啊，今天这个时间段是你挺过来，我来检修。 他这个有一个按照我们铁路的规定，它是有时间还有公里数要求的，所以说这个车呀、基本上是每两天它就得入库 啊、 入库，它所有的车它可能停在这个检修库的外边，在停、这个停留线。 嗯， 这个需要检修的时候呢，像我们这边就是像我们动车所呢，它有三股道，三股道每个股道啊、就是这个400多米， 嗯， 400多米就是同时能停6辆车， 嗯， 这6辆车修完了以后，哎，下一波再进来 啊， 这、基本上是这样 啊、那还好啊。一般的具体的工作有哪些细节方面？ 嗯，首先是 不会像那个普通的列车，我记得我去采访的时候，敲敲这儿，敲敲那儿，这儿松了吗？这儿那儿没松，是这个概念吗？ 现在的这个高铁检修我加入了很多这个高科技的手段。首先这个比较专业点，它这个叫 TEDS 系统，它这个是每这个车过这个系统的时候，它用这个高清摄像头把这个车的底部啊还有这个侧面啊拍了很多特别高清的照片，然后由这个专业的检测人员去对照这个照片跟正常状态的区别， 嗯， 就能看出这个这些部件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损坏啊，或者状态不良好的，可以首先从这儿就能看出来。 嗯， 二一个还是需要人去现场看，就是说是经常接触咱们这一线检修的这个专业这个地勤机械师，因为他们知道这些部件长什么样，什么样是不对的，然后他们去拿着数字化手电去看， 嗯， 就关键的部位要进行拍照。 嗯， 这是就是说它静态的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就是说需要这车进来以后，在它无电的情况下作业完了，这需要试验，就跟咱们车一样，需要打着火去看看它这个各方面这个状态都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动车啊，咱们高铁它这个它自身啊带这个自我的一个监控系统，你可以通过下载数据啊，知道这个车的运行情况，还有它这车反馈了什么样的故障，反馈了什么样的这个不正常的状态。 嗯， 最后咱们去分析这个数据。 嗯， 哪有问题，咱们去那个去处理。 嗯， 基本上这一天的工作就是这些。 可是，一辆这样的动车组列车的话，车厢会很多，是需要很多的我们的这样的检测人员一起检测呢，还是说现在高科技了，只需要一台电脑就 OK 了？ 现在是都有，就是你电脑需要，比如说这个一列车啊，需要这个一名技术人员，首先要把数据下来的， 嗯， 要看它的整体的状态怎么样，由4名机械师呢去看它这个车下， 嗯， 因为你看它轮子下边这些部件要在这个。它就相当于咱们这个跟 4S 店一样，它有一个地坑、地沟，在地沟里看、然后还有2名作业人员啊，他在车顶上看，因为它这个供电部分，就是说咱们这个高铁这个连电的这个接触网，还有这些车上的一些设备，他要在车顶上看， 嗯， 就相当于他看完了以后，这五个人都看完了，车内的这些上部设施，还有一个检修班组， 嗯。 要处理这些座椅啊、电闸炉啊、包括厕所啊、空调的这类故障，最后是需要这个2名人员还要试验，车顶的这2名人员还要试验，就是把这车给上电以后啊，查看它这些监控屏啊、它这些显示屏里这些数值还有这个状态是不是良好，基本上这一列车至少需要就是咱们正常的来说就是6名人员，至少是6名。6、7名人员， 明白。 这样的话，这还得需要别人来过来处理故障。 嗯，我看到网友龙虾在我们的这个花椒 APP 上给我们留言说，还是有很多这个问题是需要人工去检测的吧？ 对，因为、这个咱们这个设备它虽然说是很先进，但是有的时候会存在误差，还是人看的比较直观。 是的， 需要这个经验丰富的这个。机械师去这个现场确认。 嗯，这样吧，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文培所在的北京动车段，这个车间里面的检测人员都在做什么啊？是文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纪录片，我们来看一下。 北京动车段北京动车所副所长。参加工作九年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干工作要有担当，敢管理，勤思考，讲奉献。主动担当是态度，也是勇气。敢管理有助于培养人格魅力，勤思考使视野更加开阔，讲奉献能让工作变得更有意义。入路实习后，我被分到了北京动车所技术组，担任夜班技术员。技术员的任务是指导现场，解决问题。可我当时对 CRH5A 动车组检修是毫无基础，为了迅速提高技术业务能力，我就跟着师傅们边问边学边记，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拿着技术资料对照动车组关键部件进行记忆和学习。修复厕所故障比较脏累，有时整夜都要待在厕所里，通淤时经常弄得一身脏污。2017年，为提高动车组运用率，北京动车所加开周末临课，专项修需要在很多项目上压缩工时。最大的难题就是 CRH5A 动车组的万向轴更换作业。现场的地沟浅，作业条件艰苦，班组在新的工作要求下人员比较短缺。我通过重新调整工序，研判安全风险，设置卡控环节，非关键环节引入委外人员等方式，对万向轴更换作业进行了流程更新，成功的将原来8天的休时压缩到了3天。2016年，北京动车段第一组2A 桶型动车组接车入锁，新加装的刹箱位置在车厢底板与转向架连接处，作业空间极其狭小。面对这些问题，我组织所内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对使用现场风源将沙粒吹入沙箱的思路进行了多次验证，成功完成了便携式驻沙小车的设计制作。又快到数专运的时间了，作为主管专运的副所长，我只能不断地去钻研，为了确保北戴河专运任务顺利完成而努力。 每季度组织技术人员开展调研攻关课题评比，激发了青年人才比学赶超的劲头。他就是北京动车段北京动车所副所长李文培。 因为我入驻的时候赶上这个高铁大发展的时期，总公司、局集团公司包括我们段对高铁工作非常重视，对人才培养的力度非常大，那个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啊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第二，我想感谢我的家人，因为在我每次加班加点的时候，他们在背后给予我巨大的支持。最后，我想感谢我自己，感谢自己没有挥霍自己的青春，感谢自己没有在最艰难的时期，最艰难的时期放弃。 这是一个文培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短片介绍啊，这是我们北京局集团的十大杰出青年。 对， 从小就接触火车吗？还是说，从什么时候觉得哎自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就是我其实接触这个火车比较早，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坐火车，就是因为那个比较小的时候嘛，因为我姥姥家在那个保定，然后这个小的时候，这个我每年这个过年啊，逢年过节，我母亲就会带着我这个跟我弟去回姥姥家，因为那会儿这个火车啊，去这个保定的火车只有北京南站发，当时只能去北京南站坐车，而且这个。火车特别慢，就是，现在这个高铁是40多分钟。我记得小的时候最慢的一趟车，而且到了3个小时。 呵， 啊，这个3个小时，而且是还经常晚点。 嗯， 有的时候就是中午坐上火车，哎，晚上才到保定。 嗯， 就是当时就是因为年龄也小嘛，就是老去火车站，觉得这个火车特神秘，每次看见这火车都挺兴奋，然后。也特羡慕这个火车上这些工作人员，然后，哎呀，觉得这个工作挺有意思的，每天都能在车上，然后跟着车到处这个全国各地的跑，就是小时候对这个火车就是一种特别喜爱吧，从心里来说还是比较向往，然后就是到了这个但是也不是说一直就想着说去铁路，就是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考大学，然后正好那个看这个有这个铁路院校，觉得自己也挺有兴趣，结果这个然后正好赶上咱们2007年，我入路的时候2009年，正好这个2007年咱们这个铁路这个高铁这个大发展的这个时期，然后就入路了。 就这样，小的时候走的是慢车，现在修的是快车。 对， 现在工作上感觉和小的时候坐火车那时候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哎呀，现在就是 和想象中的一样吗？ 啊，感觉差太远了。这个小的时候总觉得这个坐火车是到处都能玩去，然后而且还这个小的时候这个小思想嘛，哎，还不用那个不用花钱买票，从哪儿都能去。结果长大了以后，就是来到铁路以后，发现这个即便是可以哪儿都能去，但是也不见得有那么多时间。而且每天的工作吧，相对也比较紧张。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而且这个责任比较重大。不是这个可以随随便便这个以玩的心态去这个工作 啊。可以见得，就是小的时候呢，觉得自己特开心，坐上火车。现在是修火车，那你觉得修火车和坐火车有什么区别？ 这个修就是首先你坐过的话，你会就是你会知道自己的需求。你修的过程中，你就会想，如果你没修好的话，这个旅客肯定会不高兴。肯定会投诉。就简单的一个厕所，如果不能用。咱们以前的车都是这个厕所坏了，大家只能用一个厕所，有可能一排队排半天。现在就是有了这种体验以后，这个修这个火车的过程中，就想，哎呀，尽量要把每一个设备啊都保证这个状态良好的情况下，让旅客这个正常使用。就是提高，就是培养了一下自己的责任心呗，就是。 其实就是通过坐火车啊，到现在修火车。有一种这样的体验啊，相互的这样的一种对比。我特别想知道，文培，其实你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刚进这个你们叫入路是吧？ 对对对。 刚入路的时候，你做的工作是什么呀？ 刚入路的时候，那个很多工作都做过，包括这个， 一开始得是学徒工吧，得实习吧。 对，实习一年，然后去这个厂家去学。然后学完了以后呢，就跟着老师傅屁股后边就是干活，然后基本上就是跟动车相关的这些工作吧，自己都差不多都干过。因为那个当时也是咱们铁路也是大发展的时期，也比较需要快速培养我们这些人，然后就是每次都跟着师傅后边，哎呀，白天黑夜的干，也经常一熬一宿。就是包括修厕所呀、修电闸炉啊、修座椅，这些 就是这个简单的服务设施都干过， 嗯，就所有的细节都修过了， 嗯，基本上是。 那文培跟我们讲讲吧，高铁上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设备吧？ 嗯，首先就是我觉得就是 表面上我们看到都挺高科技啊， 对， 就比如说这抽水马桶， 嗯 啊，比如说这个电茶炉， 嗯， 比如说可以调节的座椅， 嗯， 除此之外呢， 我就是我自己也感觉挺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刚上班的时候，就是这个司机室里，我们这个一直管这些叫啊，学名是司机警惕装置，但是这个俗称老是叫这个防死人装置，它、这个、 防死人装置， 对，其实这它就是一个没事我们自己叫的这么一个名字、 嗯、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在司机室里这个司机这个操作列车的时候，它需要这个、嗯、每30秒或者一定时间要脚踩一下这个踏板，这个踏板呢、 啊、 就是防止 踏板不是油门，它就是一个 是油门，就是一个踏板 啊， 它这个东西就是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提示这个司机要时刻保持警惕，就是说你如果过了30秒你没有踩啊，这个设备就怀疑你这个司机现在这个开小差了，或者说你这个司机状态不好、 哦、明白了啊，或者玩手机了， 玩手机是不允许的、 啊、或者说睡着了， 对，有可能是这样，然后就是你一踩的话，哎，人家证明你这个精神状态良好，还是在这个操作状态， 嗯， 然后就是不会有别的影响， 嗯嗯嗯，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嗯，我好像前几年采访的时候进到这个驾驶室里的时候看到过，啊，挺有意思的，就是驾驶员呢在驾驶，就大家可以给我一个镜头，驾驶员在驾驶，这样开着车，在他的这个脚底下有这样一个踏板，你隔30秒。就不能超过30秒啊，你可以就是说、 嗯、 想踩就踩一下，对吧、 嗯、 但你比如说你隔5秒踩也行，反正你不能超过30秒你就要踩一下它，这样呢你就防止你比如说睡着了或者玩手机或者离开驾驶室， 对， 但一旦比如说30秒以后它可能就会发出警报， 嗯， 甚至是紧急停车，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开动车的司机挺不容易的， 比较辛苦， 比较辛苦啊！你像我们做这个收音机主持人啊，做广播的主持人，兴许以后也能发明这样一装置，比如说隔十秒就得拍一下， 对，保证你的状态良好， 防止你开小差， 对 啊，或者说你出去了， 对、 啊， 因为你这个司机还有这个操作设备操作人员，就是整列车的人的安全都在你这儿，这是非常关键的岗位。 嗯嗯嗯嗯，挺有意思的啊！除了这个设备，还有哪些设备？ 嗯，车上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厕所，其实那个最早这个普通列车上也有这个真空即便器，但是这个我就是说一下，就是我们当时因为刚接触嘛，不大了解这个真空即便器，只是看书看了看，但是 就一摁抽一下子就下去了。 对，然后就是遇到有故障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去拆，因为当时也不是特别懂，然后跟着师傅拆，有时候师傅那个说你自己来吧，我们就自己来，经常把门一锁，因为那空间也比较狭小，他这里边这个就在那修，他这个风量挺大的，因为当时不知道，结果拆开了一个管， 嗯， 蹭就这风就吹出来，而且吹出了很多脏东西，当时一开门一出来满身脏污， 嗯， 是一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设备， 是的是的啊，这是马桶，还有什么有意思的设备吗？ 嗯，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电话， 嗯， 这个它这个广播呢，就是这广播有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刚用的时候啊，有的时候老是它有一个按钮，有的时候你按完了以后需要关， 嗯， 有的时候我们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开了以后在这边聊天，然后啊那边都听见了，说你们这聊什么呢， 嗯， 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内容被别人听见了，就是也是当时对这个设备不大了解， 嗯， 广播不会切换，不会这个关， 嗯，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 对对对， 每天的工作压力应该挺大的吧？ 嗯，是安全压力比较大，因为这个你每碰过的 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高铁随着速度越快，压力应该越大。 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你在车站的时候，你看这个200公里的速度。你觉得有300公里的速度，你觉得这200公里好像，哎呀，200公里就是慢。其实如果在车站，如果现场看的话，200公里就很快了。 嗯， 这个咱们说句就是比较危险的话，有一个螺栓掉出来，那都是跟子弹一样。 是的，你有的时候有个螺栓窜出来，崩就得崩到外面来了。 对， 嗯， 所以需要的就是这个每天这些这个夜班的这些检修人员，因为我们车大部分都是在夜间检修，在这个深夜这个比较困乏的状态下，还要保持头脑清醒，要把这个每一个部件都认真检查一遍。 嗯。网友差不多先生给我们的花椒 APP 982青年这个说的房间里留言说，他们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动车医生吧。 类似差不多。 对，其实就是检修动车上的每一个小细节。 对， 我们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呢，和文培聊一聊他们每天工作的辛苦程度吧。 嗯， 口袋再见就让走远，这个世界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 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及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一小段歌曲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的第二个环节了啊，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动车段北京动车所的副所长李文培，来讲一讲动车背后动车医生的故事啊。刚才也通过一个小短片了解了文培所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啊。和这个动车上的乘务人员相比，其实修车的，就是我们说的动车医生，更加的辛苦吧。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很多我们都可能看不到。刚才也讲了一个小细节，说一个螺丝钉可能崩出来200公里每小时，可能崩出来就是一颗子弹。 嗯，怎么说，就是跟这个乘务人员比起来呢，我们这个这些背后的这些检修人员啊，就是三个字，就是脏苦累。 嗯， 而且现在而且还多了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动车啊都是白天，很多都是白天开行晚上检修。 嗯， 我们这还多了一个，就是困。 嗯， 因为我们每次都要晚上进行检修。 嗯， 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上就是每天我们8:30到岗，然后这个开工会，这个分配任务，然后基本上九点开始作业。 嗯， 就是几个作业小组这么轮换着开始，基本上每天都是到凌晨5点钟左右，4-5点钟这个作业完毕。而且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工作量啊，就是跟大家说可能大家理解不了，但是这个工作时长还有这个，就说现在这个天气，基本上这个衣裳啊至少湿几次然后干几次，然后湿个，有时候出去一趟，哎，浑身就湿透了，出去几趟就是湿几趟，基本上3-4趟这个衣裳就基本上是干不了。赶到冬天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主要去的是这个东北哈尔滨啊，齐齐哈尔啊，这个在雪地里，有的在户外作业，基本上就是你这个东北的大雪大家也可能都知道，这个有的时候在东北零下30几度的这个超寒的这种情况下啊，你要在车的2周去巡视。 嗯， 巡视的话你就得趟着雪，而且这个 有的时候甚至要钻到火车底下吧。 遇到临时的情况，你还不能穿太多的衣裳，你穿太多的衣裳有可能这个影响你作业。在衣裳比较就是相对少的情况下，你要去下车检查，那现场特别恶劣啊，不像咱们这个，就包括检修库里，这最起码是咱们自己的这个环境，在外边的环境啊，你不可预想的，它这个特别恶劣。 嗯， 就这方面比较辛苦。 嗯，我记得是北京西站最后一班动车，是11:30。所以说这个一般就11点、12点这火车才算是结束了他的在路上的行驶，完事儿交给你们。 他就是说不一定是北京西站，但是就是说现在这个在这个春运啊或者暑运的时期啊， 嗯， 他还会加开这种临客。 嗯， 可能以前咱们坐火车的都知道，就是这个临客一般有可能夜里12点开，凌晨3-4点回来。 嗯，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检修作业人员，哎呀，从这个8点多一直到早上，因为他有的车是凌晨回来。 嗯， 像你说的那个23点，比如说到站了，啊，他再晚这个检晚我们这个检修 库，他还得开到你们那库里面。 对， 嗯， 再开到库里，再按照我们的检修计划，这个车再来回调换，啊，作业的时间很可能就是1-2点了。 嗯，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紧急的情况？比如说发现了一些隐患，排除掉了。 这个说实话，这么多年这种紧急情况非常多，而且 车跑这么快，它的这个紧急情况要比这个普通列车要多得多。啊，比如说我们就会发现通过下载数据啊，发现这个某个控制模块有问题。你比如说你夏天，像咱们夏天最要命的就是这个空调。大家可能知道这高铁如果空调坏的话，那简直是太受罪了。我们这个就通过我们这个数据下载，包括我们这个检修作业人员发现这个空调状态不好的情况下，我们立即组织这个进行故障处理，能把这个故障在这个检修库里处理掉，保证第二天这个车出去这个空调状态良好。 嗯， 还有包括这个咱们这个车轮，我们叫走行部，这些关键备件，你比如说发现一个减震器，这个减震器它状态不好了，我们就需要及时更换，如果这个不换的话，这隐患非常大。 嗯， 因为200公里跑起来，你下边的每一个部件发挥的作用都非常重要。 嗯， 这种就是这种临时的，还有这种比较紧急的情况也是比较多。 嗯，文培干这个动车维修干了多久了？ 我09年就入路，然后10年开始正式工作，就是过了实习期嘛，从09年算。嗯啊，这都快10年了， 快10年时间了啊。如果说凌晨2-3点才回家的话，其实对家人来说，都在睡梦当中，你才回到家吧？ 嗯，怎么说呢？像我们这个值班的人员是一宿都不能回去的。 嗯， 因为很多临时情况，比如说这个车，因为设备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它不像。不可控，你 这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电台的一些技术人员， 对， 他必须要24小时盯梢。 对对，嗯、有了 问题，万一哪个地方出现问题，马上就要解决。 对，必须得解决， 嗯、 因为第二天这个车等着拉旅客， 嗯、 你不解决就是有上千人坐不了车。 嗯， 所以我们就是每天必须要在这个关键时段，必须在我们在那儿到岗到位，在那儿值班。 嗯， 啊，遇到问题立马就是这个要出方案，赶紧解决。保证这个我们当日的这个运行计划， 嗯， 基本是这样，没有就是说，作为铁路的工作人员吧，经常都是倒班，所以说，对于家里这块吧，很多时候都是哎呀，可能陪孩子陪家人的时间就是相对较少一点。 刚才看了短片里你也说，第二个感谢的就是感谢自己的家人， 嗯， 无私的默默的在背后的奉献， 对。因为怎么说呢，每一个铁路，包括就是我身边很多这个年龄跟我相仿的，我只是其中一个，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是特别努力，而且这个为了工作啊，经常这个牺牲自己的时间，因为这个车跑起来，他的时间他不由你决定，他想什么，他有故障了，他又不会听你的，我就在你休息的时间我没故障，你上班的时间我才有故障，他。这个肯定不会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他有问题就需要有人来解决，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是必须得在。 嗯嗯，我们每当这个来到一个不同行业的青年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吧，我们总想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新时代的新青年。其实大家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是在做着不同的工作，都在为这个社会在添砖加瓦，不停的努力着。文培怎么去理解？ 我觉着我一直就是对于青年人，还有包括那个自己工作有就是三点吧。我觉着，时下最流行的就是说需要有正能量。我觉着现在青年人最需要的就是有正能量，因为你有正能量的话，你会给别人带来快乐，会自己也会积极向上。这样的话，就是影响不光是影响就是。使自己那个这个进步，而且能影响身边的一批人。第二个我觉得是应该做一个有梦想的人，就是你有梦想就是追逐梦想，然后最后这个圆梦。最后一个我还是觉得就是所有的东西都离不开奋斗，因为这个咱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嘛，这个幸福都是通过奋斗得来的嘛。 嗯， 所以就是对于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就是面对很多这个信息比较发达，面对很多一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就是像我说的这三方面嘛， 嗯， 有正能量，然后有梦想，然后这个勤奋。 嗯，好，谢谢文培给我们这个分享的你的一个理解啊，也希望在未来的工作当中你能够更加的努力， 然后创造出我们更快的高铁吧。 谢谢。 现在已经是380了，复兴号。 嗯，复兴号现在是350，但是咱们这个都是380嘛。 啊，就是说最快是到380。 对，但是咱们现在都是350。 就是一般就是跑到350、啊、 对， 已经很快了，真的。有时候坐复兴号，有时候感觉在起飞的状态。 是是是， 嗯，好吧，也希望未来的时候能看到这个文培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新的成绩吧。 行， 也希望你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好， 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也希望大家明天早晨的8点如约而至，在我们的每天清晨的时候收听我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张悦，再见。 深深照在夏天，草原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一年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